落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我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 潮流酷儿，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世界上最薄的可以从钱包里拿出来的超拉风名片手机。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要为大家推荐一款手机。听到这儿，你是不是想问，手机满大街各种各样的，有什么稀奇吗？作为一枚三 C 潮流控来说，当然要够稀奇才够潮。它就是来自新加坡的三 C 潮流产品 CME Phone 卡片手机。CME Phone 卡片手机的重量只有35克，厚度是6.3毫米，可以和交通卡、银行卡等一起塞入钱包，被称为全球最小的超轻超薄卡片手机。别看它个头虽小，却能存下500个电话号码，而仅有的打电话和发短信两种功能，让它成为了一部纯粹的移动电话。在使用的时候，只需要充电半小时就能待机3至5天，或者连续通话2至3小时。另外，它还有粉红豹、白金、黑银、机器人、黄斑猫咪等7款潮到爆的颜色可选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放在一边，不知不觉回忆取代这一切，爱的再深也是从前。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，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。人来人往，寂寞会成为习惯，唯独对你有些想念，想着你。

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。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只愿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心然成神，别奢望闪躲。怕是谁的背影，叫人难受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雨舍不得回避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暂停，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。

间，没开口却有感觉。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。寂寞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。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。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。 理财智多星， 我有个问题想跟你探讨下，智多星，你觉得到底有多少钱才算财务自由呢？ 这个问题啊，还真需要仔细想一想。我把这个问题发给了几个不同行业的朋友，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。在银行就职的 L 先生给出的答复是，可支配现金的年无风险收益是家庭年度开支的两倍，即可达到初步的财务自由。照这个标准，如果家庭年度支出是20万元，年无风险收益率在3%左右，达到财务自由的标准是拥有1300万人民币的可支配现金流。另一个在资产管理公司做销售总监的 Q 先生认为，想要实现财务自由需要满足三个条件。一是不缺钱，有能提供全家舒适生活的财务保障。二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仅仅为了赚钱去工作。三是不论当下是否工作，挣钱的能力一定要在。 如果把这三个条件折算成一个具体的金额，应该是拥有至少4000万左右的现金及金融资产。 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，这样看来想要实现财务自由好像也不容易啊。 当下国内的投资环境啊，也确实没有太多可以实现财富较快增值的好产品。投资股票的呢，不亏钱算好的。货币基金和国债虽然相对稳健，但收益率偏低。而一度火热的房产信托，风险也越来越大，并不适合一般人尝试。所以啊，在这种大环境下，财务自由这件事和这个名词本身一样高大上。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只在追赶阶段，实现的人呢少之又少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：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标准不一样，但它一定和金钱息息相关。多数人还在实现财务自由的努力中。 那么久，我随时可能。

是我唱到喉咙沙哑，何必在听过之后冷的笑我，在回忆里重播 被错过， 原来我唱的全都是寂寞。 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